当的供养这个物质越多多，咁啊，所以供养多得福呢越多多。咁啊，越有一种呢，你供养系好少，所得嘅福呢越都好少，因为所供养嘅对象呢唔系个福田。咁啊，福少呢，你供养嘅亦系少，咁啊，变成呢供养少，所得嘅福呢越都系少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呢，所谓供养之法，法系福田。而我哋供养之时，我哋嘅身呢系整理，我哋双手呢系奉上，而且一心一意好恭敬咁样嚟到供养佛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你个心量大又恭敬啊，而所供养嘅亦系三宝个福田，咁你所得个福咧就好大啦。咁啊，仲有啊，供养有几多种？咁啊，供养有啲乜嘢嘅利益咧？咁啊，相信等出面吓，阿先阿哥二。咁啊，家下呢个仲系啊，算系仲系新年啦。所以我首先啦，咁啊，以我个人自己嘅名义吓，咁啊，恭祝在座诸位啊，咁啊，呢个老鼠年咧，咁啊，由头行运，咁啊，行到年三十，咁啊，一年咧都系大吉大利。咁啊，虽知今年咧属老鼠，咁啊，老鼠咧，个好多人都唔中意啊，就因为咧。佢个破坏力强，咁啊，你一件好嘅衫啊，我都俾佢试过咬烂晒，啊，的确咧好讨厌啊。咁啊，我个房间啊，喺安养个房间，晚晚只老鼠。咁啊，你嗰啲咩罗汉斋面系嘛？台湾嗰啲罗汉斋面啊，咁人哋送嚟咧，咁佢就成晚咧，咁啊咬到一包包咧，每一包咬两口，咁啊变成咧，你又怕佢有毒，唔敢再食啦。咁啊，就嘈住你唔瞓得啊！你话毒死佢啦，咁啊，当然佢奈我唔何啦。咁啊，似乎咧违背咗自己嘅慈悲心，所以咧，咁啊，听其自然啦。啊，咁啊，由得佢喺我房间住啦吓。咁啊，总之我瞓觉，佢食嘢。啊，咁啊，亦系一乐也吓。咁啊，但系老鼠真系好多人咧唔中意啊。咁啊，但系啦，在呢。十二生肖里面啊，佢又排第一喎。咁啊，在个甲乙丙丁，佢又排第一。乙丑寅卯啊，佢又排第一啊。咁啊，甲子年系老鼠做大王啊。咁啊，当然咧有佢个好处噶。咁啊，老鼠有咩有好处咧？嗱，咁啊，老鼠就好聪明啊。相信大家都听过老鼠偷油啊，佢好叻噶噃。嗱，咁啊，嗰个樽啦，咁啊，总十寸八寸高啦，咁啊，嗰啲老鼠酸啊，老鼠虱啊，啊，嗰啲老鼠下一辈噶啦，咁佢哋一个一个咪搭住，搭到咧，咁啊，同个玻璃樽口得咁高，咁然后嗰个老鼠阿爸、老鼠阿公咧，佢就骑上啦，就揾个条尾啦，就得落嗰个油樽嗰边啦，咁啊一拉一索。成條老鼠尾索滿油啊，咁佢就拔起嚟都放翻低啦。咁啊底下嗰啲老鼠虱啊、老鼠酸啊、老鼠仔啦，佢就食珠海啦，咪夠聰明啦。咁啊老鼠擔雞蛋啊，仲叻啊，真係我都好似見過啊。佢啊四腳朝天啊，背脊咧就係晾地，咁啊捧住個雞蛋啊，四個腳啊嘛係嘛。咁啊嗰啲老鼠仔啊、老鼠酸啦，咁啊咬住條尾啊，咁就搬下搬下搬下啦，咁就掹翻嚟佢自己嗰時啊。嗱，咁啊，老鼠咧，呢个身材就好大啊，但呢个头脑本来就好细啊。可是咧，佢少少一个脑袋啊，佢好发达，好聪明。在呢个十二生肖里边，除咗呢个马骝啊，我想最聪明系老鼠啊，我想我哋啲老虎啊，啊咁啊牛就唔使讲啦，啲老虎都冇佢咁叻，都要服咗佢。所以十二生肖里边咧，以佢数第一。就是取佢呢个聪明，取佢呢个聪明啊！咁我哋今年咧逢甲子啊，咁啊六十花甲子，咁我哋逢到呢个子年咧，所以我就恭祝各位啊，有呢个聪明智慧脑袋，如同老鼠咁聪明， 咁啊好好地咧，係研究佛啊，咁啊日後人人咧都敬佛作祖啊，就係、是、我個人今晚未曾開講以前，首先啊係恭祝各位啊。咁我哋家下今次就係講普賢菩薩行願品十大願王中，第一禮敬師佛，第二稱讚如來，已經咧係解釋過啦。咁我哋現在都繼續第三啊，廣州供養。咁現在就係新年頭啊，咁我哋應該咧就要供養三寶啊。我哋一般人過年都係中意咧呢個好嘅意頭，聽呢個好嘅説話啊。個人家就請我寫嗰啲咩啊咩揮春啊，即四個字恭喜發財嗰啲啊，四個字嗰啲啊。咁我最中意寫乜嘢咧？寫增福增慧啊！希望你咧又有福報，就又有智慧啊！咁啊，增福增慧啦，就即係歸依佛兩足尖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點樣可以增福？我哋點樣可以增智慧咧？咁就應該咧就要響呢個佛法呢方面啊，多多嚟到修習。咁啊，關於廣州供養呢方面，咁我哋有呢個事供啊，同埋有呢個禮供。咁如果你講到求福報，咁就事供啦，例如香、花、燈、蒲、果、樂，咁啊六種供養，或者你叩頭頂禮佛，或者燒一柱香啊。都是自己求福报的事。那么如果这个礼供养呢，就如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，所谓如是修行供养、以个大慈悲心代众生苦供养，那你这个依佛的教法去行持、就属于这个礼供养。那么如果事相供养就求福报啊，如果呢個理性供養就求智慧啊，咁啊每一個學佛嘅信徒，如果佢能夠有智供養，亦都理供養啊，咁啊呢一個人咧就係增福，亦都肯定啊係增智慧，所以咁啱咧講到第三廣修供養，又適逢係新年，所以任何一個學佛人佢想咧增福增慧啊。咁咪一定咧就要啊廣州供養。咁我哋廣州供養舊年就曾經咧解釋過，為咩事幹要供養？以供乜嘢叫做供養？咁啊呢兩樣咧已經咧係解釋過啦。咁啊現在咧第三種供養係有幾多種？供養啊係有幾多種？咁我哋曾經講過，除咗義工，還有呢個禮供，咁啊亦都有呢個三業嘅供養，例如我哋呢個身體，咁啊五體投地、合掌同埋鞠躬，就屬於呢個身嘅清淨業物嚟供養佛，所以我哋到佛堂啦，禮貌上啊，就要先啦拜三拜佛。以呢個身咧供養，咁我哋念佛或者念經或者讚歎三寶，呢個屬於個就口業供養。而我哋身禮拜或者口誦經之時，我哋呢個心啊好虔誠，就屬於個哋意供養，呢個心咧清淨嘅供養。咁我哋三業。清淨供養佛啊，咁啊，亦係呢個求福，就亦係呢個求智慧啊，咁啊，亦係一年咧都得到呢個如意吉祥啦。咁啊，但係亦有呢個勉強呢一方面噶，咁啊，勉強呢方面啊，就所謂叫做我慢供啊。咁啊，點解就我慢供咧？即是咧，佢唔係出於呢個自然嘅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有好多啲咁嘅人噶。咁啊，不過咧，我先此聲明，如果有咁嘅人咧， 你就對我啲説話要原諒，因為我都係照你直説，但亦都可以講咧，如果你聽咗之後咧，最好就改一改。但例如我哋幾個人到某一間佛堂或者某一間教堂，又或者某一個慈善機構，而香港寶良閣或者東華三院之類嗰啲慈善福利嘅機構啊，咁啊幾個朋友去，咁啊某一個人咁啊捐助啦，但係某一個人咧，佢諗啊唔捐助又唔好意思啊，但係捐助呢就非己所願喎，咁啊真係好勉強啊，咁啊呢個咧就係屬於咧唔識得求福。啊，就屬於啊呢個我慢呢一方面，或者表示佢自己咧與人家唔同，即人哋做咧佢又唔做，咁啊唔做咁冚失戀，咁佢勉強去做咧，但係佢個心咧唔係幾愉快啊，咁啊呢種屬於呢個我慢禮，俾呢個環境，俾呢個風俗咧範圍住佢，唔做咧佢唔得呢個面子過，咁啊所以咧我聲明。其實呢種感咧，你即使咧喜歡去涉嫌啦，但係在呢種嘅場合之下咧，我都應該認為呢個人咧要歡喜，咁啊結下緣。其實咧，你捐咗不能多少啊，咁啊對方啊起碼有個多謝啊，你善心啊福不堂捐啊功德無量啊，到時你應該得到咧一個好嘅名譽頭像啊已經啊。咁就何樂而不為啦？咁所以如果有咁嘅情形嘅人啊，就應該從今以後改善，翻下到任何一個福利嘅地方或者三寶嘅地方，咁你咧，即使係隨下緣，多多少少都係自己結緣啊，都係自己咧求福，千祈咧唔好啊爭呢個我嘛，爭呢個共多嚟到失我。自己咧求福嘅機會，咁啊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叫做啊恭敬嘅供養啊，咁啊呢個人恭敬供養就係話呢個物品啊，唔論你咧啊貴賤，你即使啊真係一支香啫，咁應該唔值得幾錢啦，都冇問題。你總之出於咧你呢個恭敬心。出於你呢個自淨心，咁你亦都咧係可以啊，係增加自己咧呢個福德，係增加自己呢個智慧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做在家人啊，所謂呢個在家嘅信徒，咁啊，每一個人都有父母嘅喎，咁啊，對住呢個父母咧，都應該要尊敬啊，應該咧要孝順。咁啊，講呢個問題咧，有啲人就問啊，個法師啊，咁啊出家人就使唔使孝敬父母啊？你都出家啦嘛，都話明啊，出咗家，仲需唔需要孝敬父母咧？咁啊，我個答案咧就肯定要孝敬父母。都知道出家就唔係出族喎，咁啊鄉下啦。咁啊，或者好多人未曾翻去鄉下，唔知道鄉下規矩啊。咁啊，鄉下裏邊咧，逢係男丁啊，即係男仔一出世咧，我哋呢個祠堂裏邊咧有個大寶啊。咁啊，邊一吉邊一正啊。咁啊，今年添一個丁啊。咁佢永遠都係呢條村嘅人啊，一路到死為止啊。啊，生係呢條村嘅人啊，死係呢條村嘅鬼噶啦。咁但係咧。如果他真的犯了这个严重的罪孽那就出族，出族呢即是呢他虽然他改姓啊，但是他这一条村的祠堂里面这个大宝啊，这个万年宝呢就打个交家，他这个名字就等于我们这条村呢从今以后没有这个人了，就是太过了啊，就是陀累自己的兄弟叔侄，就是丢架的所做的事，那么他就出族就永遠冇份，但係我哋出家咧，呢就唔會啊。如果就啊，咁好似出咗呢個家啦，呢個家都唔要你啦。啊，或者同啲家咧斷咗六親啦。其實咧唔係咁嘅意思啊。出家者咧就係、是、你呢個人咧放得下，咁啊你睇得開。咁啊，我家下咧我出家，我自己修行， 但是自己的父母不能不孝顺的。你若果没有这个父母生你这个肉体，你怎可以修道？等于说日后你能够修道成功，借假修真，总是有日呢都要长期 goodbye 这个世间。但未曾长期 goodbye 的样子，那你都是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失联，那就不离父母。你没有父母不能生这个肉体，你怎可以修行成道呢？就等于说我们能够有朝一日修行成道，或者未曾修行成道以前，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，这些都是完全父母的恩德生自己这个色身。那么然后呢先至自己有机会修道，所以即使出家亦都要孝顺父母，供养父母。如果你出家人不孝敬父母，不恭敬父母，都是犯了这个不孝的罪名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为着这个问题，恐怕他的后世的子孙不孝敬父母，所以他在生的时候他常常回这个皇宫，不得供养自己的父亲，因为他母亲早已经去世了。咁啊，亦都在个父亲去世之时啊，佢领埋一班佢自己嘅亲属，因为好多亲属出咗家，堂细佬、其他嘅亲属，好多都分咗佛出咗家啦。但系等佢老豆去世嗰阵时啦，佢亲自带领佢自己一班亲属，替佢老豆抬棺材，亲自抬棺材，唔使嗰啲五座老台。自己亲自全家人抬，咁就表示咧佛教唔系话咧唔孝顺父母，唔要自己个父母，唔系话出咗家啦，好似断咗六亲，绝对唔系。嗱，咁我哋而家讲到供养，我哋点解要恭敬供养咧？只一个在家嘅信徒，如果你供养父母，唔生一个恭敬心，咁啊与呢个禽兽有乜两样啊？冇乜两样啊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就因为有呢个廉耻，有呢个礼法。人之所以畜生唔同，就因为佢有佢一套人生嘅哲学响住，咁啊有一套做人嘅道理。所以我哋供养父母啊，都尚且要恭敬，何况我哋供养三宝呢？因为父母生我呢个色身，就为再造之气，不能忘本。但系三宝呢，系我哋出世嘅恩啊，若无三宝嘅道理啊，我哋日后不能超脱呢个生死嘅轮回。我哋日后咧不能成果，所以在家个父母要尊敬啊，出世嘅师长啊，亦都一样咧要尊敬。咁啊，尊敬供养，作为一个晚辈咧，所应该啊，所以我哋对于三宝咧就要恭敬供养，即使一杯水都冇问题。我的能力是咁多啦，我不能多供啦，我供唔起啦，唔系问题，而系讲你呢个尽心以及呢个恭敬心。佛在世嘅时候，有一次咧共灯大会啊，咁啊响一个地方，所有全国能够皈依佛、信佛嘅人咧，都点呢个油灯啊。有一天供养佛叫做供灯大会，当然那些有钱人家他就表演，表演其实那些油够知道没有电灯的，就点那些油，即使今天点电灯，这个电就无所谓贵电的嘛，几多钱一度，个个都是这样，总统是给那么多钱，你就是三石头，你亦是这么多钱一度， 咁好平等嘅。但系问题就发生于咧，嗰啲有钱人家嗰只碗啊，我可以打个金碗啦，去装油啊，油啊冇乜嘢贵贱噶嘛，几多钱一两啊，个个都系咁样，几多钱一两。但系咧，佢呢件装饰品啊，你可以用个琉璃碗，你可以用个金碗，可以用个银碗，吓、啊，总之系宝贝都得嘅，咁就表示你嘅身份啦。咁啊，但系冇钱人家咧，咪土碗一只啦，越粗嗰啲土碗啦。但系咧，如果供养佛啊，就唔系话在乎呢个外表啦。啊，我呢只金碗啊，咪抵钱啲啦，好似功德大，唔系。啊，咁啊，我呢个土碗啊，都唔值两个砖一只嘅，好似功德大，唔系。最紧要咧，就系我哋一个善心啊，我哋呢种功德心。咁所以当时有老婆婆啊，佢就乞食嘅，但系佢有善根啊，就因为咧佢有善根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佢就自己啊，咁啊佢就生一个惭愧心啊，最紧要咧要有呢个惭愧心啊，咁啊如果冇呢个惭愧心啊，佢就唔会生起。这个这么善心、啊、就因为他有了惭愧心，所以他呢就有这个善心，他自己呢、啊、知道因为他有这个惭愧心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这么穷，又点解啊？即系有啲人咧咁富有，咁佢因为有善根，佢有善根啊，所以佢就发觉到呢啲问题，佢就知道自己今生之所以贫穷啊，就系由自己畜生啊，咁啊冇结缘，冇求到福，咁佢再谂，如果今生啊，佢再唔求福。咁啊，来生啊，撞比今生苦，所以佢有一次咧，佢就乞到几个田啊，即系当时咧最起码第值就等于家丈夫啦，乞到啊，咁啊三几毫子，啊或者咧，或者细路仔所讲啊，都系硬嘢大饼啊，唔系软噶系嘛，咁细路仔都唔高兴嘅。咁啊呢个第值咧，当然就系好少啦。咁啊，但系咧，佢啊唔紧要，咁佢就将佢自己所得嘅少少几个钱啊，咁就买油啦，嚟只光法，咁啊佢就揾一只土碗啊，咁啊总之啊尽量啦，咁啊叫嗰个买油嘅人咧，总之我就系呢几个烂铜钱，你啊尽量俾我，咁啊佢就装咗啲油咧，咁啊点着佢啊，等佢油心啦。他就去到佛前好至诚咁啦供佛，咁佢供完佛之后咧，即系摆好似啦，啊一吸一吸一吸一吸，即系好似啲睇打波嗰啲球场坐个位啊，咁啊一吸吸吸吸，咁啊一行一行啊，咁啊摆到各啲各样嘅碗，碗碗装满油，都系点着个油灯，等于话好好睇啊，远睇啦，成个地方都系油灯，点得好啦。咁佢拜完之后啊，供完之后啊，佢就发现啦，啊，佢话某人啊，咁啊畜生业障重，冇结到人缘，所以今生就咁到啊，咁啊自己啦冇福啦，贫穷，咁啊希望咧以我今日嘅善心啊，唔单我自己洗脱呢个贫穷，而愿一切人啊。都要洗脱呢个贫穷，嗱咁啊呢个善心咧唔简单啊！其实佢自己咁苦咁穷，乞咗几个钱都唔舍得买嚟食。老实讲啊，应该都为自己最好啦吓。佢都系唔单为自己好，佢仲希望啊一切嘅贫穷人啊都脱离呢个贫穷痛苦。咁啊佢供咗之后咧，咁就行啦。咁啊到夜晚咧，咁啊收灯啊，收灯啊。咁啊，呢个责任边个去做咧？就木建连尊者去做。咁啊，木建连就佛教个十大弟子中， 佢又神通第一啦，佢又飞行自在，呢、這个心一谂起啲事，人就到啦。佢个神通咧第一，咁啊佢咧就先先啊，咁啊吹啊，一个个去油灯一吹啫，啊一吹到呢个老婆婆嗰个咪烂阔嗰处咧，啊佢反而吹唔出，用尽佢个神通力啊，都吹唔出，啊咁觉得奇怪啦。咁佢就问啊，佛话木建连，佢话呢一阔嘅油灯啊，因为佢佛心发得大啊。就唔係你哋嗰啲小聖人啦，呢、這個小心啦，可能去得著。佢話佢發心共佛啦，唔單要發現洗脱自己個貧窮，亦都以世界上一切個苦惱眾生啊，都從今以後咧洗脱呢個貧苦。咁話佢發如是個大心啊！是不是你们这些小乘的阿罗汉啊，那些这样的神通力量所能去得出呢？不是啦。那么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应该就知道啦，那么真真正正一个发菩萨心的人呢，你做了功德就算啦，希望呢尽量多做些放生，多结些人缘，千万不要寒寒丝丝一毛不拔咁呢，的确你有权。你有權，但是日後那些福報少了那種事下，那麼亦都呢是你自己所消感得來的了。那麼我講了這次，我想講幾個閒話。那麼今晚呢我們很光榮啊，亦都很榮幸，那麼新年第一次演講呢，那麼得到淨空大法師咁啊，到呢次嚟放光，咁啊，由於我自己嘅都學經啊嚇係有限啊，啊咁啊，希望法師啊多多慈悲嚇，啊多多指教嚇。咁啊，同時咧，啊我聽講咁啊，淨空大法師啦，咁啊，好似喺呢個禮拜啊嚇，咁啊開始講六祖壇經，咁啊六祖壇經咧就係一部啊明心見性嘅寶典啊，咁啊我就知道。法師對這部經呢是非常的有心得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以後由開講的又開始一直至到法師講完經，應該有時間呢都要慢慢來到結緣，要聞法，在這個末法的時期，不單說佛法難聞，真真正正就今時今日啦，能夠有一個具足正知正見嘅法師講經啊，唔係一件好單純嘅事。所以我今日咁啊，感到法師嘅放光啊，好光榮，同時亦都咧以呢個至誠嘅心啊，咁啊，希望各位咧由法師講經咧，晚晚都要到會啊。多謝。咁我哋仲有一種供養，就係叫做無相供啊。咁啊，點樣叫做無相供咧？咁啊，呢個屬於完全咧，係一種咧作觀，作一種咧修觀啊。咁啊，本來能夠發心嘅係邊個啊？咁啊，我係發心啦，或者你哋任何一個人發心，必然供供供養三寶。咁啊，明明都有個我啊，咁啊，點解冇呢個能供之我咧？嗱，咁我哋供養嘅物質，嗱，即一個金山橙，或者一個係蘋果，輸出咗有個橙，有個蘋果響住，咁我哋點解嗱，亦都冇呢個所供嘅物質咧？咁啊，呢種嘅完全咧，係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啦。所謂淨宗就要打坐，是修一種觀門。咁啊，從呢個大乘嘅佛法嚟講咧，就係我哋修呢個所謂因緣觀啊。因為一切法都係從種種嘅因素嚟到和合，不知有情嘅眾生嘅人類，無情我哋所見到嘅物質。 如果除了这个种种的因素啊，除了这个种种的因缘啊，的确呢是没有这个我，亦都没有对方的人，亦都没有人我众多的众生，亦都没有这个所供这个物质。那么没有这个我这方面性，大家都听过很多了。这个我实际上很幻化，很幻化。你说离开这个地水火风，市民上这个我又在哪里呢？根本就是这个我的不存在。就算我们怨怨成成，生生猛猛，他在说，坐在说，睡在这里，每一个人其实一个很幻化，没了这地水火风，的的确确没有这个我呢可得。那么那些物质亦是一样，你说没有种种的因素，来一个生果，你说没有这个种子，没有这个阳光，没有这个水土，没有这个人工的培植，哪是有这个果实？那所以我们正在作观之时，或者我们正在广修供养之时，我们就要作观了。我们没有这个能供这个我相，亦都没有这个所供养这样的物质，那么亦都没有这个供养的时间长短。那如果我们这样供养，你作观，那么我们这个人福报这个智慧呢就要特别呢来得大。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啲理论之后啊，你哋以后做乜嘢善事，做乜嘢个好事，咁啊做咗就算啦。我哋仲有一种谂法，我哋逢系向某一个人结缘，咁啊如果对象我哋供养啦，对于父母，对于三宝，我哋叫做供养。但系对于呢个贫苦，我哋可以讲话叫做布施。所以布施与这个供养就有多少不同的地方呢？供养一定是长辈、晚辈、对长辈这个虔诚，这个长辈供养，但是对这个晚辈或者对这个贫苦人家呢，那么我们起一种慈悲心，我们可以跟他结缘，或者叫做布施。那么我们布施之时，或者你供养长辈之时，你仲有一种作伴呢，你要作的，你要修的。咁除咗呢我哋呢唔好有呢个像之外呀，我哋仲有一啲伴掌，你要多谢佢呀。咁点解我咁供养长辈都话应该啦，咁佢培植我，佢生养我，佢教导我。咁如果晚辈呀，或者呢个平辈呀，或者呢个穷苦人家，我同佢结缘啊，点解我要多谢佢呢？若果唔系佢做个对象啊，俾你有呢个机会去布施去结缘啊，你呢个缘点样结啊？你话好似呢间屋一个人都冇啊，净系我一个，我想派金身煞派派俾边个？唔通真系派俾土地公公咩？土地公公都系一个啫，咁我有咁多个产都派唔晒噶，咁所以呢？既然有人响住啊，咁啊俾你做对象去结缘，咁就要多谢佢啊！因为有咁多个人坐住，使你呢有机会结缘，有对象俾你结缘，等你结到咁多嘅善缘，咁啊所以你要多谢佢啊！咁啊，如果我哋咁样作观啊，你话我哋仲边知有高傲啊？仲边是有呢个我嘛？冇啦，就可以减轻咧我哋呢一方面嘅烦恼。咁所以供养咧就有如上啊所讲咁多种，我哋要尊敬供养，我哋咧要无相啊去供养，要以一个慈悲心去供养，千万咧唔好有呢个我嘛，唔好有呢个供高。一大早有我嘛，好似你冇咗我唔得嘅。你唔係因为我今日布施你就要冇饭食，咁咧就大错啦。 你应该要调转头，你多谢佢成全你个功德心，你多谢佢成全你个布施心啊！若无穷苦人家，你呢个布施心点成啊？如果个个都有钱大把人，食得食唔晒，边个中意你嘅咧？啊，所以我哋作伴啊，一定啊，一定啊！咁啊，你咧见到任何人你结缘啊，你要生个欢喜心，唔能够生呢个骄慢心。好啦，咁最后咧。就讲下供养，咁啊有啲乜嘢好处，有啲咩利益？因为凡系世间上每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咁啊佢一定有佢个好处。若果冇佢呢个好处咧，佢唔会咧发心嘅。好啦，咁啊我哋加下供养法，啊或者咧转发啲同人哋结缘布施。咁我哋有咩好事啊？咁啊，亦都咧系有现世，同埋咧有呢个延伸，以共呢个后世嘅益处。咁啊，现在嘅益处，即系延伸嘅益处。咁啊，在呢个经常啊，有好多啲咁古仔啊、因缘故事，同埋经常讲咧，我哋神通啊，第一个目见唔尊者。咁個俗家咧，佢哋有一個親生嘅細佬，咁佢係種田嘅，佢係耕田嘅，可以講咧係一個大地主。咁木建連尊者咧係有錢人出家，佢唔係窮苦出家。即係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好多人誤會啊，以為我哋啲出家人都係冇法食啫，其實唔係啊。佛在世時啊，佢呢一班弟子啊，個個都非富則貴啊。可以讲多部分啊，非富则贵啊，纯粹系佛嘅道德感动，咁佢对佛法有认识，绝对唔系话可怜到咧冇饭食啊，好似病逝咁出家啦，真系大错特错啊！啊，但系我本人咁咧，都唔系冇饭食出家噶，啊，绝对唔系啊，绝对唔系啊，好多出家人个好有钱噶，而系咧第一佢足生嘅善根。佢啲善根獨立，佢啲善根道啊，咁啊佢啦嚇，唔出家都唔得噶啦。咁啊第二咧，亦都咧係佢當時呢個善根起現啊，佢遇到呢個善緣啊，善知識嘅開導，咁啊佢確實有認識啊，咁啊出家。所以咧，千萬啦唔好以為咧，啊出家啦好似冇法食啊，千祈唔好就咁啊諗啊，真係佛在世嘅時候，佢呢班。十大弟子中啊，冇乜几多个系穷人啊，其他嗰啲咧，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啊，多数都系非富则贵啊，都系有钱人家出家，所以目见连尊者咧都系有钱人出家。咁佢一个弟弟系大弟子，咁啊，既然细佬大弟子，冇理由哥穷噶喎，咁啊，应该目见连都系有钱出家。咁佢大弟子啊，指挥嗰啲工人啦，种菜啊，种田啦，咁啊做呢个指挥嘅工作。咁啊有日木建连咧翻到屋企啦，咁睇佢细佬咁忙，佢谂啊，成日咁样忙啊，为咩咧？咁无非都系为钱啫。咁啊，但系钱咧属于财富啊，嗰啲财富有尽，啊佢今生享尽或者来生享尽啦，一尽咁就冇啊，佢就应该咯。就为佢呢个弟弟啦，叫做积福啊，真系积福啦，即系要培植，好似种嘢咁啦，要留种啊，要培植嗰啲福报。咁我同个细佬讲啊，佢话你今生咁有钱啦，亦都系前生供养个福报啊。佢话如果你今生再唔培植咧，你啲福享完啊就冇噶啦。嗱，佢话我咧就教你，你咁大把钱，咁大把谷米。啊！话果，你应该咧，你拨出一部分啦，嚟到供养三宝。咁啊，当然佢个弟弟又听阿哥话啦。咁啊，果然咧，佢就拨出一部分啦。咁啊，供养三宝啦。咁佢嗰一年嘅偷收啊，哎呀，嗰啲禾啊，即系嗰啲谷啊，都变成咧粒粒唔系米啊，唔系米啦，米就冇咁抵钱啦。粒粒都是金米，即是金粟，粒粒都是金米。咁啊，佢现生咧 咁啊，布施结缘，供养三宝，咁啊，佢现生咧就得到啊呢个金粟嘅果报。咁啊，生益就讲来生啊，即系今生过咗下一生啊，咁样叫做生益。咁啊，亦都有好多个故事啊。咁啊，从前咁啊，有一个行乞嘅人咧，咁个拖搬。从前咧，佛啦有一日托钵，佛有一日托钵，咁啊佢就行到半路咧，咁啊有一个细路仔，好似玩泥沙，即系玩沙，咁啊见到佛咧托钵啊，喺度经过，咁佢以一个恭敬心咧，咁啊将佢玩咗啲泥沙，就到咧系供养佛，咁啊当时佢啲班弟子就问佢个边啊。他说啲泥嗰啲沙都唔值得嘅，咁啊点解你都接受咧？咁啊当时佛咧就讲啊，佢话呢个圆卷啊表呢个心事啊，我哋咧就感于佢呢一点嘅善心。假如佢冇呢个善心啊，冇呢个善根啊，佢唔会供养。而且佢当时响处玩紧咧，就系、是、泥沙。真无必要。他说假如他在当时有好的饮食，有可以食得的东西，他都不供养佛，而是用这个泥沙来供养佛，那就不对了。但是他当时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玩紧的泥沙，那现在他就以这个自诚心啊，用这泥沙来供养佛。他说所以我呢就要接受，他而出于自诚，出于恭敬，不是出于这个轻慢。后来佛又讲啊，他说你不好看这一个小孩子小路仔啊，用这个沙供养佛这么简单啊。他说以此善因啊，他说过后一百年之间，他就做一个显伦圣王啊，就是在佛教里面一位很有名的阿育王。那么他再生呢，真是大兴佛法，助佛演法啦，咁啊由于畜生咧曾经以沙供养佛，但系佢出于自诚，你哋就唔好用沙供佛啦，啊因为你哋唔系细路仔，唔系玩紧泥沙，咁你就应该咧以呢个六供养花香灯蒲果都可以供养佛，而表示咧你嘅诚心。咁啊后世嘅利益咧，即系。来生第二生又再第生，咁啊以后穷穷无尽啦。咁啊由于你师兄肯赐供养三宝，咁啊种下呢个解脱嘅善因，咁啊生生世世啊有朝一日，你呢个供养三宝嘅菩提善根显化啦，你就会积于嗰啲善知识，咁啊然后咧闻佛法。得到解脱，这个就以后呢总有一生是这样呢得到这个好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入经文了，他说所有尽佛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中，一一国有一切的世界即微尘数法，一一实咗种种菩萨了，海回为玉。咁啊，呢一段经嘅意思就系话，我哋供养三宝或者供养佛，就唔系话局限于供养一方嘅三宝，而系行愿品啊，乃系大乘圆顿法门，就系讲我哋呢个菩萨嘅心量，我哋发心咧供养三宝啦。要所有尽虚空遍法界，包括十方，即是东南西北、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、上方同埋下方，咁啊十方嘅世界，包括三世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谓虚空，以共横遍啊，十方三世。一 切嘅佛刹，佛刹咧即系佛世界。咁啊，点解呢个世界国土要称为叫做佛国土咧？因为有世界嘅地方都有佛出世。咁啊，即使冇佛或者佛灭度啦、去世啦，但系仲有呢个佛法存在。啊，例如我哋娑婆世界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系2000多年，但系现在仲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响处流通。如果知道呢个信佛嘅人咧，有呢个佛学嘅研究，咁我哋就佢为咧叫做佛刹土佛世界。咁啊，极微尘，咁啊，即系咧呢个世界里边好多个微尘，将呢个微尘咧。都成为啊，所有一切嘅世界，咁啊就等于话咧，世界里边嘅微尘，一个微尘咧都系一个佛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里边都有佛成道、坐道场、说法度众生啊，咁啊说明咧呢个佛国土就无量无边之多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都有啦。咁就说明咧，我哋供养之时啊，唔单供养此方此世界嘅三宝啊，亦都供养啊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，凡有佛国土嘅地方，咁啊，我哋咧都发心供养啊。咁啊，凡系有佛嘅地方，都有呢个菩萨助佛显法力，咁啊叫做种种菩萨。好似我哋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成道，如果在呢个小乘佛教里边，小乘佛教啊，例如泰国